再迟一步啊， 我失去龙鳞，大限将到，可怜全儿。 袁仲辞官不做，也要将这孩子抚养成人。年 贫中血苦干， 若要除大旱， 不取保平还， 注入全儿血， 水涌红龙泉。 Thank you. 爽儿。 接来他

来酒宴，有请袁仲雄。 舍命去保平。 妈妈， 保佑我吧。 大人因何闯殿？ 无名为圣上分忧，前来献龙心。 龙心，吴大人，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 蛇子圣恩 朕，哈哈哈哈哈哈哈！吴大人，您请。 公公，难道说你让本官亲自动手不成？ 如此轻功，怎敢越俎代庖呢？ 你 杀！杀！ 有什么话讲吗？奶奶死了，干爹死了，妈妈一成话实。这世上亲人只剩你我父子二人，全儿临死我只想见到妈妈的宝瓶。 宝瓶，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这孩子哭得怪可怜的。我说来呀，把那小瓶拿来，给孩子瞧瞧。 水最风流，水最风流。

的韶华，三观啊，纵然娘子是凌弱别，你是月亮温存令人敬，纵然娘子是凌弱别，胜过人间女才俊，纵然娘子是凌弱别，我与你悲苦咱来告别， 刚才是何英、毛威涛演唱的《断桥》，最后请听吴海丽、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牛四，可知你把盘全将翻天我烦恼， 今八月十五我爹娘比下霜我兄长下云霓，引起他团起早成王，委屈他人能生冤，也欲逃出我下云梁，路遇贼兵我跳长江，我是且此。风声急楼家谁有许多一年真得牛陪可见我却是弟弟 忠良早害谁不痛奸臣横夺杀苦杀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你为何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奸臣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得我生命吧，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沿江那奸臣斩奸将。 听众朋友，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